开场实在是太有气质了，今天我们转化为夜光家族吧。12:07，你现在收听的是夜光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刚刚听到是朗朗跟阿令的 Moon River， 朗朗哎，阿令哎。 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郭恒琪哎，是郭子，也是一首超级经典的作品。叫做我只在乎你。 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让我 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开始我们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在乎今天的生日寿星，毕竟夜光点点点是一天一开始的第一个节目。玛丽马克你们好，我是9月20号生日的 Elisa， 希望我今年一切都可以很顺利，不要有拖延病，想要点一首五月天的任意门，谢谢你们。 Happy Birthday！ 我们是不是没有任意门？ 我们有杨丞琳的任意门， 谁来任意门借给我？哦， 啊，破功了，哈 哈哈！我以为刚刚那是一个很好的转捩点，就是可以转变这样。 啊，你不想要今天是一个 也可以 温情深情之夜吗？ 所以你送了什么给他呢？ 哦，你说现在啊？ 嗯， 现在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就没了。 我会努力，因为我们最最最最在乎寿星了，所以等一下我会努力的找任意门给你的。 孤独拥挤的思绪怎么安排顺序，我怀疑我自己的此刻却看见了你。你叫什么？选择不顾一切的投递，然后一

说，马克，如果你讲话再这么死相，我就不听了哟。 这样是用死相来形容吗？不是应该说 什么？ 说 什么呢？ 有情调吗？ 情调？ 有些怪情调。 有很怪吗？这样很怪吗？这样不是很温柔吗？不是很温柔吗？ 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你这样的温柔声了吧？你最近广告都很激昂哎。 对耶，为什么啊？为什么客户都要这样子，要逼我？ 看来这才是你的天路啊。 不是吧，我也可以就是。 你想要当 Lavazza 咖啡还早的呢。 诶，那个广告词叫什么？ 没喝过 Lavazza、啊。 没喝过 Lavazza 咖啡。 哎，那个不好意思啊，那个配音员可以给我一点开心点的吗？就是你要 啊，没喝过 Lavazza 咖啡。 什么时候我才可以进入你的心？好想对 月底的时候呢，去参加831的生日趴，然后那个时候呢，他们很叛逆的不想要唱很多自己的歌，比如说很嗨的啊，大家会知道什么东区东区啊，游雷游雷游啊，然后大逃杀啊等等之类的。他们其中有一趴做了 Unplug， 然后唱了一系列就是用歌名所串接的游戏，然后 串成故事那样吗？ 也不算故事，他们说他们今天准备很多很秘密的歌单，然后说既然是秘密，那就唱秘密咯。我前面的孩子就转头说秘密。蓝又死的吗？蓝又死已经听完了，这首歌都要听完了。 你就听完了之后吗？ 他们竟然不知道张震岳的秘密。 你怎么没有上前攀谈？你不是最多事的人吗？ 多事有时候还是会哈。 多一事 不能说啊，佛曰不可说。 Hank 想要听马克叫阿嬷阿嬷阿嬷你今嬷在哪里阿嬷 是什么要求啊？ 还有想要小歪歪很久的雨林， 歪很久久。 有人在说很难想象，就是最近的网络红人狂到有一点悲哀，就是跟FBI 垃圾这件事情。今天呢 有这么多人关注哦。 对啊，今天呢吴玛丽又再度传了 FBI 给我，她是 FBI fan。 因为你如果我今天不先传给你， 怎样我就要传给你， 你就会传给我。 我们现在是 先下手为强。我搜集她的资讯都是为了你。 不用这样吧，我不 care 他。 每个礼拜会准备好嘉华一周大事，然后放在你的办公桌上让你审核让你阅这样子。 不是，我以为你看到他的贴图代表是你醒了， 没有， 你要开始做贴图。 没有，我根本没有看内容，我就直接传给你。 好，要这样是不是？好， 你会怎么做当你失落一直离破距离的恋爱，我是否该放松我的期待？除非是我熟悉你身体的脉搏，需要最深邃的安慰，让我贴近你最柔软的心扉。只有我才能将你的好坏都拥有。就是追，追赶被你侵犯的机会，你留的空间，除非是我，才能将我们的距离都占有。 动推荐。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请问瑞士专家发哥，十一月去瑞士会不会冷啊？ 不会，十一月的瑞士秋高气爽，有满山遍野的黄金落羽松，欣赏马特洪峰、白朗峰、少女峰，体验绵延百里的伯尼纳铁路和一年一度的伯恩声光秀。 那团费呢？ 佛心价来着，每人只要99,900元，全程无自费活动，还可入宿五星旅馆。 太阳旅行社02-254-51764，或上网搜寻51764，我要去瑞士。 朋友说我认真有创意又有才华，家人说我负责有能力又有品味，但我知道这一切是我在北艺大艺术推广课程一点一滴玩出来的。 自我成长的好选择，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艺术推广中心，02-2893-8888。 大家好，我是赵永新 Stilo。 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 12:39的夜光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 APP 上面呢，大家有在讲一下那个 FBI 的事情，然后就有人说叫他不要去看就没事了呀。 对啊，不用看那个吧，我觉得。 但难过的就是其实最近飞碟的 APP 上面就是有些人会一直吵架，也不知道是一个人在自己跟自己左右搏击互搏， 嗯， 周伯通， 嗯， 还是他们就是私底下有一个 对 对对对对，不知道。然后也是一样啊，其实他们就发表一些很煽动的言论，或者在骂人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啊，你不要去回他就会自讨没趣了。可是人就是会想要去回，怎么会这么奇怪呢？ 他就是被挑衅的那一个人不住回，还是根本跟他 无关的人也不要 回啊？完全无 关的，对啊， 嗯， 就是连理都不要理，可是就做不到啊！就人，人就是这样，人就是做不到。蝼蚁， 我不需要，也不重要，做一个瞎子多。 12:40 3022-363-9955电话线上有一位听众朋友，感谢你的不离不弃。嗨，你好。 你好。 你好。 你是谁呢？怎么称呼你呢？ 我台北的孤单。 台北的什么？ 孤单。 台北的孤单。 台北的孤单，你又名小右吗？ 哎呀，这么好烂哦！我想换个名都不行。对啊，又 有点难，因为你的那个连结有点强。 但真的有点比，真的有点听不太出来，有点不太像了。 是有点不太像了吧？可能我吃了我要睡眠的药了，所以可能想要配合你们这样子。 那就听歌睡睡咯。 今天就是听歌而已哦。 对啊。 不能。啊好，我本来想要点个歌，可是好像也不是点歌之夜。 是啊。 啊，没什么事了。 晚安喽。 晚安，拜拜。 你看天都亮了，忍不住我一边哭一边笑，我依然。 张佳音，玛丽，今天我生日，可以跟我说生日快乐吗？ 佳音啊啊啊 ！Happy birthday！ 还有人想要听可爱的玛丽唱歌？ 怎么可能？ 真的 ，Chris 想要 听。你是不是把大家逼急了？大家想说，我们赶快哦，随便丢个什么东西梗，能转移他们注意力，看能怎么样？赶快，赶快，赶快！你随便乱提一些意见。 没有啊，现在就是那个刚刚就是洗版的那个， 你说嘉华潮已经过了， 对，又已经平缓了，现在就非常非常的 peace， 会讲话的又是平常的那些人而已了。 还是大家听郑成功野史？ 玛丽今天要讲讲郑成功的野史吗？ 这本书中间这一段真的写得很好笑。 你说郑成功、 我今天笑了，就是会一直开始连发，一直在连发，我觉得好烦哦，被他逗得很乐，我还差点想要上脸书搜寻他的粉丝页面。 我听听， 你说那一段是不是？ 对，让你连发的。 那我要先找一下，毕竟我现在已经看到他孙子都死了的地方了。我们的苦恼，你看天都亮了。 说没兴趣听这个，想听玛丽唱歌。你看看，如果你一直一直关注这些 feedback 话，你就会被少数人给左右了整个节目呢，多可怕！如果你想要左右节目的话，你就必须上来发声啊。 这边还在讲关于郑成功跟他儿子之间的事情。前面在讲了边中年郑成功的烦恼， 中年郑成功的烦恼，郑成功还没到中年就挂啦、 就他以他的那个岁数来分段的话、反正他前面大概已经讲完郑成功，就已经讲说他来台湾没多久他要死了。他被后人视为民族英雄，那既然是民族英雄，所以他的死法不可以是喝茶呛到、或是那种愤怒然后撞豆腐，不可以是这种的，要死要惊世骇俗的死。如果读者你现在去 Google 啊，打郑成功死因，跑出来置顶的第一条并不是维基百科之类的网页，而是一个对话框，里面就写斩钉截铁毫无悬念的两个大字，疟疾。真的假的？ 而且刚刚你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有点既视感，有点 deja vu， 好像以前做过这件事。 你说我念过郑成功吗？ 好像你以前念过，而且那个时候我也是用这种要死不活的方式在回应着。 他说呢，就是很多人推论，就是1662年郑成功的死因，史书上对他死因的推测就是比如说有狂疾，他说括号就是神经飘，神经飘要看那个备注， 神经飘啊，神经飘啊， 你知道什么吗？ 神经病啊 的客家话。 神经病啊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神经病 我真的不知道。然后比如说感冒、伤寒、疟疾、肝病、肺炎等等之类的，但是台湾民间的说法基本上归类两个字啊，不是三个字，叫气死的。 嗯嗯嗯。 然后大家就会说，哎啊，你刚刚不是聊了吗？郑成功不是如愿以偿的把荷兰人给赶走，取得反清复明的基地台湾啊，他在气什么 ？Keep up 啊呢？因为他说这段期间接二连三不幸的消息传来，让郑成功遭受到许多的打击。好，他就讲了很多打击，比如说明朝就是你就是反清复明无望嘛，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郑成功他爸不是乡亲吗，然后不是那个 什么乡亲TTT 乡民乡亲啊这个吗 不是降服于清朝 哦，降清， 嗯，他就一直拿来抓他，就跟郑成功喊话说：“你爸爸在家，你跟邓来，然后干嘛干嘛。”反正温情喊话没有用，最后他爸不是还在那边死了吗？ 嗯， 就死了归死了，你喊话归喊话，你心里还是觉得说：“哦，爸爸死了，就有点难过。”噔噔。然后第三就是他原本想要占领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向他称臣，没想到西班牙人根本不理他，还屠杀菲律宾华侨，他就听了就暴跳如雷，然后就更气。还有一个在讲他儿子的事情，我觉得很好笑，别人就说那难道这几年都没有发生好事吗？这个作者就说有的有的，哎，恭喜老爷，贺喜老爷，天大的喜事，就是38岁郑成功终于当少年阿公啦。当时郑成功的儿子郑经19岁，在福建厦门跟侍妾生了一个胖娃娃，郑成功就哦好 happy 哦，赶快派人去祝贺，没想到这个胖娃根本不是郑经的侍妾所生，而是郑经与他弟弟的奶妈陈氏生的。哇！郑经怕他爸知道会揍他，所以就谎称说哎，不是是侍妾所生的，但是不要扛。郑成功知道这都非常的愤怒，想说你这不孝子，你跟你弟弟的奶妈私通，然后你的那个奶妈虽然跟郑家没有血缘关系，但伦理上他是妈妈那一辈啊，所以你郑经我儿子不就乱伦吗？他就会非常非常的愤怒。 哎、欸，这一段真的是从来没有念过，哎，好特别哦。 是不是。然后呢，又听说这个陈氏就是奶妈，你知道？哎，我生孩子了，四重而骄，然后对他的原配唐夫人没大没小，还在那 没大没小， 还在那边说什么感情世界里不被爱的才是小三之类的风凉话，你说是不是很烦？你要想想，他原本老婆唐夫人是官家小姐出身，这种讽刺他受得了吗？他就去跟他阿公哭诉了，所以唐阿公就写信给郑成功，就要你们郑家怎样，儿子也管不好，你儿子管不好你怎么管人民啊你，然后他说你家庭都治不好，你要怎么治国啊你。那他就说郑成功本来就是一个脾气异样暴躁的人，以现代医学观点来看，他可能心理上有病。先前就他在书之前已经讲过，他对于那些违规的船员，他会施以砍手之刑，就是把你的手砍掉。这里再提一个例子，就是郑成功有个部下叫做施琅，这个字念狼，我没有记错吧？ Yep. 他们共事时当同事的时候，就常常会有摩擦。后来有一次，郑成功真的忍不住，觉得施琅在挑战中央，挂号中央就是郑成功，就下令说把他捕起来。然后呢，施琅就侥幸逃脱了，但郑成功就杀了施琅的父亲跟弟弟泄恨，然后就说天哪，郑成功这人真的蛮可怕的，所以导致后来施琅离台的时候，用火红的双眼瞪着台湾，一字字的从紧咬的牙缝说 ：“I will be back。” 但最后施琅的确是降清，然后的确是 他就埋梗说待会他会出现， 你要 继续看下去。 他用了好夸张的方式讲这一些历史、哦、 是不是 嗯 哦，他儿子后面更好笑。 颠覆摇滚，前进巴士底的疯狂世界。 One near out the other, burning bright right till the end. Now you'll be missing from the photographs.

天绝招。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哎，要继续让我们了解一下台湾的祖先。 大家有还想听吗？听他有多凶吗？ 大家还要继续听郑成功的故事吗？ 我觉得这边是可以再提一下，因为以前对于郑成功是什么个性的人， 嗯， 其实我真的完全不明白， 嗯， 然后说他脾气很暴躁，他很凶，他很严格，就是这些 凶啊， 这些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事情，应该是真的啦， 嗯， 或是。会让我有更完善的想象，觉得说他真的蛮可怕的。因为刚刚不是说他儿子偷生小孩吗？他知道真相之后就大怒，你知道他怎么样了吗？ 他杀了他儿子。 他不止要派人去杀了那个女的， 嗯， 可以想象，他连婴儿也要杀，就有点 over 了吧？ 嗯， 然后还要杀了他儿子。以及也要杀自己的老婆，觉得你骄子无方，然后他就觉得，换句话说，就是下令杀他儿子全家除了自己， 真的蛮恐怖，这真的蛮恐怖的。 你说他就是很变态，可是当然他儿子之后还是会一直登场，就是因为虽然他下令没人性，可是他的部下有人性，嗯，就算是在留守厦门的部下接到命令，他说啊，怎么会这个命令？可是他们。不敢执行， 嗯， 就除了先把那个陈氏那个女的给杀了之外，嗯，其他都不敢杀。那之后是其他的，比如说堂兄弟出来求情说，哎，巴拉巴拉等等之类的，他把他儿子啊，然后那些婴儿都留下来，不然可能就是除他自己之外，嗯， 就郑成功把自己就株连九族，自己把全部都杀掉。 我就心想说，天哪，好，真的是蛮 刚烈、 蛮狠的一个人，欸，蛮变态的。嗯嗯嗯， 应该真的是生病了， 就是 对, 对 那个时候没有一些人可以开导他，他就是一味的往心里去。 飞翔说，以后玛丽姐姐说故事可不可以都念类似这样的书呢？ 以前有阵子我很常念历史故事啊， 但是要这么好笑的历史故事， 好笑的很难，然后这么长的也很难，因为我之前念的很多都是非常非常的短篇短篇短篇短篇，它不像这一本，它是真的是它从头开始告诉你，这样交代它的个性以及它接下来延伸它遇见了谁，它会提醒你说待会它会再出现哦，你在等本这么完整的真的不多。 嗯， 深的夜里面想起了谁给过你的伤痕，让你现在在脸上留下泪痕呢？嗨，你好。 Hello。 喂。 嗨。 请问你是？ 我是阿强。 阿强你好。 那个什么，我可以问，就是你们从一开始到现在真的都没有人打进来吗？ 你是第二个，有人打了。 啊，那样。这样我有点听不太清楚。喂， 你是第二位打的。 因为我刚听到一半去洗澡，然后回来继续听。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可以求证，然后自己证实一件事情的感觉非常的爽？ 你说打电话进来， 因为如果你不打，你自己没有问，你永远都不知道。可你现在因为，而且还是我自己帮我自己解开谜题， 或是你上 app 也会有人告诉你。如果大家没骗人， 可是我现在不能，没有在用手机啊。因为要考学测。 所以你这么晚才洗澡，是因为你念书念到刚刚吗？ 对啊。 那你念了些什么呢？ 回来哦，读了一篇古文30篇，还有2篇阅读测验。 都是国文吗？ 2篇是英文。阅读测验写国文很奇怪啦。 古文观止 不 是 也 是？对啊，也是阅读测验啊。 古文观止，不是古文观止啊，那个是国30篇，就是那个文言文30篇啊，我们现在课纲都有教。 那你念了哪一篇？ 那个世说新语 的。 可世说新语有选文啊，然后他就给你挑几个，然后我不知道到底，好像有4个是最重要，就是一定会考，然后就是收录在课本里。可是补习班又多给我们4个，就是那个讲一下，你们应该还记得“永续之才”。 永续什么？ 永续之才是什么？ 喂。 永续之才是什么？ 永续之才就是那个谢道韫啊。 谢道韫 就是有一个 是吃的吗？ 谢道韫是那个讲说那个未若柳絮因风起的那个。 未若柳絮因风 起，你们都忘了。 未什么柳絮因风起有点印象，可是谢什么的， 谢道韫 我真的没印象。 谢道韫，等一下我要翻开来我 复习一下， 盖起来，又翻开。 你们都没有好好念书，你们都忘记了哟。 等一下，我爸叫我去睡了，拜拜。啊！ 就这样，我们损失了一个学习的机会。 半夜1:14，爸爸叫他去 7 要干嘛呢？ 爸爸叫他去睡了。 哦，我也叫他去 7， 吓死我！ 去 7 也太坏了吧！的角落依旧吹着同一阵风，偶尔抬头看天空，心还会有一阵阵难过。当我习惯寂寞才是自由的时候， 0223639955，一点十五分的青春啊、夜光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好啊， 哎，你好， 你好， 为什么我一点才听的？为什么今天是夜光点点点？是在学光宇歌吗？ 因为今天一开始很多要播的歌曲都非常的知性有感觉，然后我们就顺着那样的氛围，反正可能今天也没什么人想聊天，我们就一路这样下来了。 哦，这样子啊。哦，你好，我是芭比。 嗨，芭比。 哦，我就是刚听到上个call in 的那个 孩子。 对，我突然有那个记忆涌上心头。 怎么了？ 谢道韫就是一个我不知道哪个朝代的一个女生这样子，然后她爸就问她说：“大雪纷纷何所事？”他说：“撒盐空中差可你这样子。” 嗯， 有没有印象吗？ 撒盐空中什么你？ 差可你就是那个大雪这样纷飞啊，像什么东西这样， 然后把盐撒在空中，嗯，差不多就是那个感觉吧。 对对对，就是他的其他的差可你，就是他的 哪个差字啊？ 我差你的差，我差是 差挪的那个差吧？应该是，其实我也忘记了，但是我就他的儿女都答不出来，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小女儿就是比较有才华，就答得出来这样子。 嗯， 谢道韫。 嗯， 对。 所以你记得这一段故事？ 我只记得这一段，其他都不记得了。 啊、哦， 特地打进来炫耀一下。 好棒， 登记嘞！ 好棒，好棒！ 我分享一下，我10月要去曼谷了，太好了！ 好棒，好棒。 刚刚那个好敷衍哦！ 哦，对不起， 没关系啊，你们继续忙啊。 让我再一次可以吗？ 好， 你再说一次，你要去哪？ 我是曼谷。 好棒哦，好棒，真的好棒。 好，没关系，我继续开车，你慢慢忙，慢慢忙。 拜拜， 晚安了， 拜 拜。 摊开的双手，空虚的无奈。有最深沉的感慨，最亲的朋友和女孩，我的心一直在摇摆，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所有的故事为难了 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飞碟联盟的 在对哪边喊话啊，你看到谁吗？ 我对所有现在正在收听飞碟电台在大台北地区 FM92.1 有在使用飞碟联盟 APP 的各位，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大家 APP 上面要吵架咯。你比我适合他， 那是你梦想的爱，你幸福我开心， 在前进的路上一直为我们歌唱，洋溢着自信，那些不被理解的都不重要。岑宁儿、陈慧婷、艾怡良、彭佳慧、 卢凯彤、魏如萱都在 Legacy 2016年都市女生。 工商服务，各位听众朋友、父老乡亲，大家好。阿公阿妈拢在讲，家己那讲话拢未通，因为即马伊那台语是土土土，半句台语拢听无，真正是讲甲好一般，目头好拍干。我讲乡亲呐，老师有在讲啊，今天听方南强台语讲堂，家己讲俗语，佮互你学台语，阿公阿妈拢欢喜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互你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6-8368，2366-8368，成品及博客来网络书店热卖中。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我们是 Machi，That's right，UFO， 耶， 应该早知道，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跟我拼就倒，耶。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哎，妈吉这个台呼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印象哎， 而且好难哦。 对啊，这个很酷哎，真的没有印象。1:22的青春，夜光点点点。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0223639955，或是你要在 APP 上面点宵夜的，还是你要加入 谁在上面点宵夜啊？自己跟自己喊话说要吃什么吗？ 对，因为要吵架啦，所以要开始鸡排蒸奶，然后要吃东西的喝东西的。 我们的 APP 有这么鲜明化、 对对对，已经讨论到了，譬如说有人喜欢喝 Zero 啊，我觉得 Zero 有味道啊，有人喜欢喝樱桃可乐啊，我也觉得樱桃可乐有味道， 又买的不好喝 你说一定要什么当场有气的那一种？ 对啊，其他罐装出来那个都很不对，不对盘，无这个气味啊呢， 气靠 没那个气味吧， 气味不能愧靠，不能这样用， 愧靠是 发音才能用，愧靠 愧靠口气口吻，愧靠热惆怅， 迷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超凡人心长腿，字典里没春天， 冬天又来了， 离人会过着夜，回避还在眼前的离别，你不敢想明天，我不肯说再见，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有熄灭。 乐不可支你在干嘛？ 烧起来啦，青春点点的 APP 飞碟联播烧起来了， 我看 火好旺啊，真的好旺，好生兴旺啊，开始吵台湾人跟中国人的问题啦。 idea 从哪来啊？ 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热惆怅， 今天一直没有看到 APP 留言的大家，可爱的玛丽姐姐来跟我们回报一下，现在 APP 在说些什么呢？从1点钟之后一直到现在这25分钟的演变，哇，真是！ 所以大家是因郑成功而起哦， 形势非常对，对对对，你看看始作俑者就是你啊， 是我吗？我觉得想要起头的那一位是冠华吧。一眼就看到你的留言， 一个铜板拍不响啊！ 啊，国民政府的教育效益。 Britney Spears。 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却告诉你，郑成功是民族英雄，但你不能因为我刚刚念了。他性格上暴烈的那一面，你就可能要磨灭他。他也许做过一些事情，什么就是全盘否定掉。为什么 Trash 讲话很喜欢这样啊？就是比如说像他之前 calling 也会说啊，暑假作业，托政府的福啊，托那个科批的福气啊，现在都不用那个，就是你都一定很爱藏一些 会迎战的 很酸的东西在里面。你我现在讲这样。一直在这边跟他对话，会不开心啊？ 他应该不会吧？ 我们都那么熟了，我就直一点咯。 Trash 最后就说啊，我就是领有残障手册啊，你要怎么样？ 不是，我想说那不能就是好好的，就是有时候要讲一件事情，我就是原原本本把它讲出来嘛，你不要可能东塞西塞，想要掺一点那个什么。 哦 拍起来拍起来。马克玛丽那个扇子握把那个塑胶棍哪里有得卖？ 我回啦，我说啊哇，我真的不知道啊。我这真的不知道。 我看有人说他就爱酸政治啊，有时候我觉得可能是真的，如果你很常在一些政治版或是在那边溜达久了， 听太多三餐， 对，或是你用字遣词，你知道那边的战况很激烈，那个机关枪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没弄好，你没防御好，你就会满身都是战 控。会吗？可是因为就是假设如果那个战况那么激烈，刷那么快，根本不是不会被打到吗？ 可是有的人会很坚持一直发言啊，就是会一直跳出来啊，就是你知道他们就是要逗着彼此这样。有时候都想说他们那些名词哪里来的，因为他们有时候突然留言说什么又来啦呱呱，然后我就心想呱呱是什么，我跟不上他们自己。 对啊，所以就是 创造潮流的那个步 调，对，会根本跟不上。我觉得跟不上怎么吵根本吵不起来。 所以其实你们是感情很要好的一群人，你们知道吗？你们应该要 成为朋友，生死之交的朋友，要一起死守四行仓库的朋友。 也不用到生死之交啦， 这样相信所以深呼吸这歌声，爱是为了拥抱，为了牵手。 你有没有在敲边鼓？你没有敲边鼓就还回来，我要继续放火。 对不起，你放。 不过就好了，痛都会走的，记忆有限，所以他回头。谢谢你让我长大了， 火灭了吧，就被我浇灭啦。 最讨厌 我是消防员玛丽啊， 你想要浇熄的啊，就是对于我是台湾人还是我是中国人的怒火，是这不算怒火的意识形态。 怎么他们刚才吵这个吗？ 对啊，这是不可能。你说啊，大家好好，不要吵不要吵，就不会吵，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 那我们来讨论 什么？为什么要转向？为什么？ 我只是想看企图能不能让那个 你说他们可不可以转移到其他地方去？ 想说 没有办法，他们已经中毒了。 说人群念哇， 他们脑子里面就只有吱吱与呱呱。 呱呱是什么？吱吱又是什么、啊？ 对，到底吱吱呱呱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知道装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吱吱，什么是呱呱，呱呱指谁，指哪一边，吱吱又指哪一边呢？不懂不懂，真的好不懂哦。 谢谢你让我长大了。 哦，我知道有什么可以转移那个大家注意力。 什么？ 关于陈金凤的雕像。 你说那究竟是陈金峰的雕像还是蹦恰恰的比康达吗？你在说的是这一则新闻吗？ 因为我是先看到大家不太满意那一座雕像，我就想说有做怎么样吗？然后我今天看到有人 po 了 蹦恰恰大哥的对比图，就发现 我没有看到对比图。 你没有看到蹦恰恰的打击图？ 没有，我是看到有人去单拍那个雕像，是白色的， 对，白色的， 他就拍了三四张，可是他那个角度就是他都不是拍陈金峰的正面，还是雕，因为他雕像就是要打嘛， 对对对，是侧的，是侧的， 那就有点由下往上，想说到底雕像你们不开心的地方在哪？我都还没有看清楚到底是哪里啦。因为是他的五官吗？还是 就整个看起来就是不像陈金峰？然后我看到那则新闻，他做了一个蹦恰恰的比对图，就蹦恰恰打击姿势，蹦恰恰打击姿势，哎、欸，跟那个雕像是一模模一样样哎、欸。 所以那个是用1:1去做的吗？就那个雕像跟峰哥一样高这样？ 对，是1:1，然后因为加上那个垫子，加上下面有个台子，所以可能就更高一点。 可是他没有照那个，比如说什么梅杜是什么蜡像鬼叫什么？没什么。 杜。 你说你会讲成保险套的名字？ 你说杜蕾斯啊？不是，杜莎夫人吗？ 哦，梅杜莎是头上很多蛇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就你现在不是技术都很好了吗？就是你去量那个五官比例，或是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我们想象应该要做成那个样子。就是你一看就知道这个脸应该是陈金峰。 那个雕像放在哪？ 我不知道欸，我看到那个是什么运动品牌还是什么行销公关有出来说，这个其实那个制作难度很高，并不像网友说的这么简单。对，然后说这个是什么什么， 术业有专攻，我们不应该这样妄自的批评，我们没有仔细好好查证过做那个有多辛苦。 对， 那我不说了。 对，都说这是一个什么什么白什么玉什么什么之类，什么那个食材还点点点点等等等等，打打滴滴，打打波波，吱吱呱呱，叽叽。 你嫂子还没有带风。了三次圈，明明分不开的两个人，明明爱就在我身边，两三遍走回那条街，三四圈全是你的脸，分不开的日子再找不回最亲爱的，最靠近的。 神救援，你的风格的确是神救援，我觉得 很厉害吧？ 你是意见领袖。挂断了别哭好的电话。但是我要讲的是，在 App 当中，就大家就是很疯狂的刷留言的时候，突然有一位他趁乱告白， 谁？ 他说甜点嫁给我。 趁月那拉掉，品冠拉掉，姓杨的是不是？不是， 不是， 不是， 甜点有新追求者了。 谁准你们把趁乱告白这东西塞在我们 app 里面？我们的 app 流动率很低，好吗？根本就刷不掉。可以这样吗？ 哇， 他的账号是熟的吗？我待会要看。 他的账号是熟的。熟的，全熟。从不曾离开，那一夜哭了两三天，这几年绕了三四圈，明明分不开的两个人，明明爱就在我身边。 在我身边，两三遍走回那条街，三四圈全是你的脸，分不开再找不回最亲爱的最靠近的屋里最远。 久，我也期盼了很久，但奇怪，我一点都不紧张哎，因为我知道，你有很深很深的一股力量，要告诉我，一定要再站在这个舞台上面，我会看到你们，然后我会听到你们的掌声，我会陪你们度过一个非常难忘的夜晚。谢谢。 是你为我 芳华盛宴演唱会蓝光 DVD， 每一首经典，每一幕感动，只为珍藏仅此一夜的绝美绽放。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打开后，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下面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And after all's been said and done， 黑暗只为了等待破晓。Let's just forget, leave it. 九座格莱美天后， and carry on. 全球超越4500万张专辑销售。Let's just forget. 诺拉琼斯，2016全新大碟破晓，预购就送全球限量书签。环球。 嗨，大家好，我是 Penny 戴佩妮。 1:39的夜光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嗨，你好， 嗨， 嗨，马克玛丽， 你好， 哇，你好，你是？ 哎，我国道小飞侠， 哎，国道小飞侠除了666，还有哪几关必玩啊？ 哦，我现在跟你说哈，276， 什么276？ 276， 嗯， 281， 281， 666， 666。 906 这个我们好像记得了。 九三二1137， 那太多了，我们还没 到。没关系，先抄起来， 先抄起来，免得之后再问你，你又嫌我们太烦了。 你要抄在哪里？ 你不抄在纸上了吗？ 我抄在纸上，你会把这纸留下来啊？ 会。 1168，对，还有一个最棒的就是1476， 1476， 对，就这样，对，因为他一开始就，以后你就会体会了啦，就这样。其实不用到1476，就我前面讲的，其实不用玩到111多，应该就 OK 了，应该可以全部都打开，180个糖果收完，然后8个小时就会再重置一次。 感谢你啊！你今天打算这样要说什么？ 我跟你讲，我真的遭遇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需要两位来求助啊！ 怎么了？ 我故事有点长，我速度加快哈。嗯，十天前礼拜五我去高尔夫球练习场，啊，这个可能不是真的啦，就是有一些我会改掉，怕那个人会听到，对不对？嗯，去高尔夫球场邂逅了一个女生，嗯，哦，我有触电的感觉，而且我单身六七年了，嗯，哦，真的有触电到，然后她就来跟我，也算她来跟我主动跟我讲话，说哇你打得好好哦，我都打不直，她是那边的指导员，后来我就当然就，哎，就有点。拽啊，有点开心啊，就跟他说，哎、欸，对啊，这基本的啦，这有打一段时间的啊，嗯，开球就是很直啊。他说，嗯、对我都打不直啊。说你有没有自己的杆子？我说，他说没有嘛。我说没有，没有可能，你就拿那些公杆，可能都不会打得很有一个水准在那里啊。嗯，哦，我说那我朋友那边蛮多的啦，因为我朋友是开那个高尔夫球用品的，嗯、他有一些旧的。然后还不错的女生适合的话，嗯，那我可以。他说怎么那么好？真的哦，你不会骗我吧？我说我不会骗你。我这样一撒娇下去，我整个都软掉。那我交给我喜欢的球，后来我就说没有问题啊，给你一只啊，你这样练才会进步。 你直接当天答应说要送他一只。 对对对对，嗯，因为那个就是太旧下来的，只剩下那个绑的，就像脚踏车那个弹的那个线的花纹样子而已。嗯，我说那好，没有问题，我找个两只让你挑。嗯，后来他就说你不会骗我吧？我说不会。他可是我来有一阵子都没看过你，我说我都在别家挥比较多。嗯，哦，我说好，我答应你，我不会骗你。那你留个赖给我，我平常我不会骚扰你的。他就真的留赖了，互相留赖了。嗯，我很兴奋哦，很激动哦，一离开球场，马上就打电话给我朋友说，兄弟，帮忙帮忙。弄两只出来，我说好，两只，然后就拍照，他就传给我，这两只女生适合，她身高差不多162左右、嗯、OKOK、okay, okay、我很开心嘛，两点多马上传给他，你知道吗、嗯、我等了一天一夜未读未回，哼、嗯、我就觉得哦感情受挫啊，因为我跟他有身体，就是因为我有教他怎么挥一下，有碰到他一下嘛，嗯，真的有触电到，后来好，那我就忍，我一直等未读未回，我想说你这女的也真的太夸张了，嗯，要也是你，我要送你也是我在讲，你也不回。好，等到了就昨天礼拜天，然后我就带我女儿去了，嗯，因为我要顾小孩嘛，我单亲嘛，嗯，单身，哎，然后我就去球馆，然后球场我就说，哦，你真的很夸张啊，欺骗我感觉，没有，我都找不到你，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啊，我说怎么可能？嗯、他说我要扫，他 QR code 要扫我就对了，嗯，我好，那我就给他扫，扫完以后我就问他。你今天下班今天方便去拿吗？我有两只让你挑，就去我朋友那边、嗯、可是他今天礼拜天没有上班，但是他八点会在，嗯，然后他就说我六点下班，我不知道哪根筋不对，我竟然问说你有老公吗？他也直接回我没有、哦、我真的是疯了，我就是，然后后来，然后我说那你六点打给我，电话留给他了，好，我六点就等他电话，六点一打来，我说我朋友八点才会到家，因为他们出游，然后我有订位置了，我有订餐厅位置了，我先请你吃顿饭可以吗？他说我们公司刚烤完肉了，所以都东西也不好意思哦。嗯，他说那可以现在去吗？我说那不然我带你去，我先，因为他是回家路上顺路而已。嗯，然后我说我带你去，你知道地方以后，你以后自己，你就可以自己去拿。嗯，我没有跟他吃到饭，但也不能强迫人家嘛。嗯，感觉好像没有局了啊。嗯，对，后来。那我休息一下，后来 太兴奋了， 对，然后他礼拜六点真的准时打给我，他说好，那我们约哪里？好，约，我已经钥匙拿了，香水喷了，要出门了，电梯坐下去，他说不好意思哦，我们老板说一定要烤， 一定要烤， 就是要烤肉、嗯、留下来烤肉、嗯、下班不能走，嗯，那我就知道了，因为感觉你就没有很想要，不然烤肉不是很重要啦、啊、嗯，对，然后我就讲啊，大概知道没有局了。嗯，那好，那我说那无所谓，那改天。嗯，然后我就，等到了今天哦，对，到了晚上，因为六点约不到嘛，晚上十一点我就传赖给他，我说残念没有办法能够跟你吃到饭，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空呢，有机会吗？嗯，然后他说我在减肥，可能很难哦。嗯、哇，那就更清楚啦，嗯、就是表示。好像真的不是他的菜。嗯，后来今天中午的时候，我就传给我食堂，因为我把这件事情跟我食堂说，我很兴奋嘛。我食堂，结果我做了一件最蠢的事情， 我把他我跟他的对话是要从他的赖群那边照相截下来，然后我要传给我的朋友，可是我直接传了。 你又传给他了？ 对，我把我跟那个女生的对话传给他，然后后面还补了一句，我可能不是他的菜，没搞头。 嗯， 打太快了。 然后，然后呢？ 发出去以后，我就才哇细呀。 然后呢？ 对，后来我后面补了一句啊，我一定要把他救回来嘛。 不用啊，好，你救了什么？你做了什么？ 对，我说了，我说了就说了很长了。我说没搞头。后来我就说想追求你，但我好像不是你喜欢的类型。不好意思，冒昧的约你吃饭，对你造成困扰。我单身比较久了，难得有心动的对象，你就原谅我吧。后面就打一个熊熊说 sorry 的这个， 很棒啊，很棒。然后呢？ 对，我就把他救回来，因为他一定会莫名其妙说没搞头。 然后呢？然后呢？ 好，重点就是他回了，他中午的时候回了，他吃饭中午休息时间回了，他说你想太多了哦，喜欢一个人是凭感觉，不是类型。然后他就赏你啦，就丢我一只鱼这样子的一个贴图。我也好像又有局了哦，那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啊，高手啊， 真的 遇到高手，遇到高手。我觉得 这个他这条鱼是很会 有。我先说我的想法，先说我的想法，我觉得他应该有男朋友。 嗯， 但他是在因为我加他电话以后 ，BTalk 就显示他了，他36、37岁，因为我40嘛，然后我看他，然后他单身这样子。 嗯， 然后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你就把他当作是一个男生的朋友交往就好，你不要想太多。 对啊，我觉得好像没有搞头了。 对，你就当作是没有搞头，因为你越想越干嘛干嘛，就是会陷下去，会不 OK。 其实我已经，本来要截图传给我朋友的时候，就是说啊，这样子就很简单了，其实应该就没有局，不是他的菜啊，约不出来，然后就。 但因为他丢那只鱼，你希望又来了。 不，反而我后面因为我因为我失误了，然后后面补了这一整串，我想要救回来，因为那个太尴尬了嘛，什么没搞头，你传这给我，怎么会这样？或者就后面补了那一句，他就说喜欢是看感觉，不是凭类型。我又好像又燃起了一点点的小火苗， 没有把它扑灭掉，没有。扑灭掉，没有没有没有。 好， 你知道怎么扑灭那个火吧？去搜寻。 知道啊，其实我很，而且我跟我朋友说，我说 去搜寻陈金峰雕像 啊， 我就觉得我好像比较轻松了，好像这样子我也搞清楚一些事情。 好，国道小飞侠扑灭你心中的火苗，他就是个普通朋友， 踩刹车， 踩刹车哈， 嗯， 好，谢谢， 拜拜， 好，拜拜。健歌金 曲，孙燕姿的2016。重新诠释那些音乐上的1987，这是蔡澜清的《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有一点希望，有一点失望，我时常这么想。在这个世界，有一点快乐，有一点悲伤，谁也无法。 继彩虹金刚之后，孙燕姿用音乐精彩这个世界。 我的世界没有那么坏，没有那么坏。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台湾好媳妇佩珍，多年来我对保养及全家人的健康永远摆第一位，唯有坚持不添加的安心品牌品玉芳让我最放心。品玉芳燕盏每天新鲜现炖，最实在，是我健康的好选择。品玉芳健康专线0800-000-262。 全民大剧团早鸟优惠开卖喽！五出戏让你一次看个够。 台中限定唯一跨年舞台剧，新年就快乐啦！ 经典古装歌舞剧《情人梗里出西施》， 25座金钟得主同台飙戏的《同学会》， 引领时尚的《疯狂伸展台》， 国宝级演员芳芳主演，当岳母字字时，媳妇是不赞成的。 早鸟优惠9月19到10月3号限时开卖。 Hello， 我是 Eric 周星哲。 故事咯，好棒哟。今天呢，要来说创意写作的故事。玛雅的第一个故事呢，写的是一个以自我分裂代替交配繁殖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呢，所有人都可以在任何时间分裂成两个。两个新人的年纪呢，各是旧人的一半，所以有的人选择很年轻就做这件事情。比如说呢，有的女人她18岁，她才18岁而已，她就分裂成两个9岁的女生。那有的人呢，会先在事业跟经济上建立基础，到了中年再说。可是呢，玛雅书中的女主角没有分裂，一直活到80岁。她不畏惧强大的社会压力，坚持不肯分裂。然后呢，在故事的最后，她死了。这是好故事，只有结局不好。那个结局呢，有点沮丧，不但沮丧呢，又太容易预料到了。可是在写作班里，这个结局大受赞赏。指导老师对玛雅说了一些哎呀，虽然结局老套，可是可以刺进灵魂啊之类的鬼话。那这个是谁呀？阿维亚德看得出来，玛雅听到称赞非常的开心，讲给他听的时候很兴奋呢，引用那个老师的话就像引用圣经一样，而且马上就觉得好啦，不要再劝他修改结局了，说这是品味问题，然后我对品味一窍不通嘛。去上写作课呢，是妈妈的主意，玛雅妈妈的主意，说朋友的女儿去年上过，非常愉快。阿维亚德呢，也觉得玛雅可以多出去走走是件好事，他应该找点自己的事来做，毕竟自己公事繁忙，只要愿意就埋首其中，永远处理不完公事。可是呢，玛雅流产之后却一直待在家里。哦，所以玛雅跟阿维亚德是夫妻呀，我现在明白了。好的，不管阿维亚德就是先生什么时候回家，玛雅永远都在客厅里直挺挺地坐着，不看书，不看电视，也不哭。玛雅起初有点犹豫，不太确定自己到底要不要去上写作课，可是阿维亚德知道怎么样说服他最有效啊，他就说去啦，去一次啊，试试看，就跟小朋友上夏令营一样嘛。事后想起来，他觉得在这个时候拿小孩当例子可能有一点敏感，毕竟经过流产这件事情才不到两个月。可是玛雅听完他举的例，却笑着说日间夏令营就是我现在需要的东西。 什么需要什么 东西？ 什么东西？ 你都不听姐姐说故事，你就不要问那么多。 我还是有求知欲啊，我想要知道什么东西。 他想要去参加写作夏令营。 哦，什么时候玛丽姐姐也来办一个写作夏令营呢？ 应该是你看完那一本如何写出好文章之后，你要办一场夏令营吧。 然后我们就是大家就是青春点点想要写作，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写作，然后同时我们可以就是集体做出一本创作，这样是不是很棒啊？ 好棒哟。 好的，下次版剧就决定做这个了，集体创作。